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欢聚应该是这样的， 来，为青春永垂不朽，干杯！ 但现实是这样的，约会应该是这样的。 你要是愿意嫁给我，我让你天天都跟喝了蜜一样。 但现实是这样的，家宴应该是这样的。 大家吃， 你随便用， 菜太多了啦。 但现实是这样的。 啊，这个饭没法吃了。 关闭屏幕，放下手机，面对面交流，心与心沟通。 影视剧花园。蒙太奇影院， 想了解最新的影视资讯吗？您想欣赏佳片金曲吗？欢迎走进调频87.6兆赫的蒙太奇影院，我是小英。很多朋友都知道啊，一档节目的成败呢，主持人在其中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央电视台二套呢曾经推出的益智类的电视节目《开心词典》，那么自这个节目播出以来呢，以它的广博的知识性和普遍的参与性呢，受到了观众的喜爱，节目收视率呢也不断的攀升。作为国内新生的益智类的电视节目，那如何使开心词典在今后的发展过程当中日趋的成熟和完善呢？主持人的作用呢，看来是至关重要的。其实呢，在我们现有的主持人圈内呢，具有潜质的新一代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呢，并非凤毛麟角。良好的心理素质使他们可以从容地应对节目当中发生的一些变化，才思敏捷呢，又使他们能够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可以出口成章，独到的见解和渊博的学识使他们获得鲜明的个性魅力。像中央电视台吧，张斌的张弛从容，王刚的老谋深算，黄健翔的出口成章，崔永元的装鞋机敏，他们敢于尝试，勇于创新，所有这一切呢，都为传统的电视主持风格呢注入了很多新鲜和活力，也使得他们在观众当中呢获得普遍的关注和支持，尤其得到广大中青年电视观众的喜爱。如果让这些人以他们的眼光和魅力来营造开心词典新的发展空间呢，应该是节目从新鲜走向成熟的开始。那据悉呢，开心词典呢已经开始进行新节目主持人的筛选工作了，究竟谁将入主开心词典呢，还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了，今天蒙太奇影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跟大家聊了一下中央电视台的益智类电视节目《开心词典》的情况。那不知不觉间呢，历史的脚步呢已经悄悄地迈向了21世纪。回首人类所走过的亿万年，中华民族所经历的几千年，我们可以看到一座座熠熠闪光的丰碑屹立在历史所经过的道路上，上面呢铭刻着人类攀登的艰辛， 抉择的痛苦和永不懈怠的追求。而电影呢，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和文字一起承载了记录这一段段旅程，再现了这一座座丰碑的历史重任。在即将迎来新中国51岁生日的日子里呢，我们将和各位朋友们一起回顾反映1840年以来中国革命历程的9部影片，让我们重新触摸历史的脚印，以示纪念。100多年前，英帝国主义者把大批的鸦片烟输入到中国来，毒害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当时呢，清朝的道光皇帝感到后果严重，命令禁烟，派首领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去广州查禁鸦片。影片林则徐呢，以对中国百年近代史的政治反思为主，明确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王朝的腐朽是在鸦片战争当中惨败并且丧权辱国的主要原因。 允许我们向阁下表示敬意。 好，我们敬的是鸦片，不禁止跟你们做买卖。只要你们能拒接，今后不再贩卖鸦片，你们的商船明天就可以进港。 告诉船长，把船开出海口。 是，昨天又新到了3000箱鸦片，怎么办？ 用最便宜的价钱卖给中国的鸦片贩子。 是， 烧吧。总有一天，我会让这把火烧到广州城。 别拦他，走开！ 哎，让他过来。老人家有什么话要说吗？ 林大人，您烧得好啊！虎门一把火，替我们老百姓出了气。 你贵姓？ 邝东山。 洋人点点。就是被你们捉住的。 林大人，您要治洋鬼子，上刀山下油锅，我们都愿意。 好啊，老义士，来，请到大营去谈。 请请。 这一次洋人遵旨剿烟，全仗了皇上洪福齐天，老祖宗在天保佑。 林则徐这趟差事办得还不错。 你只给林则徐，叫他趁势把洋人都赶出去，不准他们再在中国做买卖，免得麻烦。 是，洋人是服了，可是广州还一个劲儿的练兵设防，以奴才看，未免是多此一举 啊。 林则徐、邓廷桢如今兵权在手，而且天下归心，皇上不能不防啊。 有什么风声吗？ 玉坤来信说。 他说什么？ 奴才不敢乱说。 说吧。 玉坤从广州寄来了老百姓编的歌谣，请皇上过目。 名为圣主，除彼政，实行拘练肥私门。 你看，把林则徐调回来怎么样？ 广州的善后，怕别人不好插手啊。 那你说怎么办呢？ 以奴才看，还是先把他们拆散。 嗯，把邓廷桢调福建去。 是。 朝廷变心了。 沙漠，看样子我是不能不走了。 眼下伊犁还在海上策划走私。 可是朝廷却有人以为万事大吉，可以高枕无忧。说不定哪一天英国的大兵一到，你我岂不是束手受迫吗？ 这场仗早晚是难免的。 打仗我不怕，我怕的是朝廷的心一变，内外夹攻，你我的禁烟大事岂不是前功尽弃？ 少穆，与其进退两难，不如激流勇退吧。 疾风知劲草，到了这般时候，你我倒不应该明哲保身。兄，咱们是不是上个折子给皇上？ 要么仍请皇上恩准，你我同守广东。 不，以我的预见，您倒是应该及早的去福建。 那为什么呢？ 福建广东两地毗连，万一外姓一起，也得有人做主。再说山东直隶浙江一带也应该及早的设防。 这次我不能亲眼看着炮台落成，不无遗憾。 谢翁放心吧，我一定在你走之前把它装好。 1840年的五月，英国政府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这是当时的清王朝和大英帝国之间的一场战争，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它在整个人类世界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使中华民族蒙受了一个半世纪的耻辱。1997年，中国政府收复香港，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在洗刷这个耻辱的日子终于来到之际，已经74岁高龄的我国著名的电影导演谢晋执导拍摄了影片《鸦片战争》，为迎接97香港回归奉献出了一份厚礼。影片《鸦片战争》呢，借用了对鸦片战争的大量最新研究资料，客观真实地再现了这段历史。影片在饱含激情地歌颂中国人民英勇悲壮的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的同时，也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手法揭示出了鸦片战争实质上呢是处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两种文明的较量。一方呢是上升时期积极向外扩张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一方是没落时期闭关自守的东方封建主义农业文明。影片呢向世人警示：落后必挨打，国弱必致辱。 上权各地着急革去梁光祖钦差大臣之职，押解入京，斩监后，林则徐虚言误国，惹动兵训，着即发配新疆。 臣叩谢皇恩。 叩谢皇恩。 大人一路上要多保重。 多谢广东方面的事，不敢 多谢。上苍， 就送到这儿吧。 多保重， 多保重， 多保重。 告诉我，告诉我， 保重。 哎，这不是齐善吗？ 影片结束的时候，林则徐与同样被朝廷罢官的齐善呢在海滩相遇，林则徐把一个地球仪交给了齐善。 不，少穆啊，你我虽都遭惨败，可你虽败犹荣，或能名垂千古。我齐善啊，身败名裂，永悲骂名啊。 则徐既来广州，个人的祸福早已置之度外，只是今后我中华怕是要进入漫漫长夜。 苍天已有眼， 天朝无望啊。 则许此生怕是无缘再见到皇上，而齐善大人则未必。今后如果有机会能够再见到圣上，请一定带则许将此物呈现给皇上，一定要告诉皇上，如今这世界上已经是强国林立，我大乔再也不能闭目塞听做井底之蛙了。 大人请上路吧。 此时影片借林则徐中华睁眼看世界之第一人的肺腑之言，对鸦片战争做出了总结，点出了失败于国力落后。在世界形势风云变幻的今天，影片所表现出来的落后就要挨打，国人当自强，以及发展经济增强国力的主题，更加显示它真理的光彩。到了1894年，蓄谋侵华已久的日本帝国在中国领海内肆意挑衅，制造事端。北洋大臣李鸿章及其他的亲信纪远号管带方伯谦等人极力主张求和，日寇得寸进尺，击沉我商船。以纪远号管带邓世昌为代表的爱国官兵和威海百姓目睹日寇的猖獗行径，坚决要求对日作战。影片《甲午风云》在艺术上的突出成就呢，是塑造了邓世昌这个鲜明感人的艺术形象。编导者从几种力量对比的冲突当中，多侧面地表现了这个人物的独特个性，在他身上充满着爱国热情，忠与兼备。他性情刚烈，不畏强权，刚直不阿，在庆功宴上揭露方伯谦一场戏，表现出了他的凛然正气。 方大人，我有一事不明，想在方大人面前请教。 不敢当。 既然是进攻敌船，就应该用前甲板的主炮，为什么要调转船头而用尾炮呢？ 邓大人，孙子兵法上说得好，兵不厌诈，随机应变啊。 方大人故而调转船头，让敌人误认是我方退却，防而不备，方大人这才转用尾炮轰击敌船，这也未尝不可呀。 方大人，我还有一件事想要请教。 不敢当。 高升号被击沉是在吉野逃跑之前呢，还是之后？ 之后。 既然是吉野逃跑之后，方大人，你为什么不去救高升号呢？您的职责就是护送高升号，船上这1000多陆军弟兄的生命到底是断送在谁手里？ 我简直都不明白你的意思。邓大人，我倒要请问你，就算是你来指挥，在这种情况下你能面面俱到吗？ 好，就算是不能面面俱到，那么在吉野追赶你那条船的时候，你的桅杆上为什么挂起了白旗？ 什么 白旗？真有这样的事？这不 是你挂了没有？ 简直是胡说。 哼，到底挂了没有？ 你们这是济公陷害啊，看我方某领功受赏，你们不服啊，说我挂了白旗 有什么凭证啊？ 你要凭证吗？你船上的炮手王国成可以作证。 王国成现在何处？ 在门外。 王国成， 来，王国成， 给大人请安。 王国成，你向各位大人禀报海上一战的实情，不准有半点差错。 小人不敢撒谎，这次在海上遇到敌船， 方大人命令转舵逃跑。 住口！ 好啊，他还亲自刮起了白旗，向鬼子投降。你这叛逆的后代， 放肆！王国成，快穿去啊！ 谢大人。 丁军们，王国成的先父乃是长毛首领，与大清有不共戴天之仇，故而朝廷将他斩首。王国成怀着杀父之仇混入我北洋水师，一贯是伤祸军心，聚众闹事，所以标下将他除名，因此他怀恨在心，陷害标下，请军门明察。 胡说！ 王国成煽惑军心，聚众闹事，完全是因为你临阵脱逃，挂旗投降所逼。再说王国成当的是大清的兵，保卫的是大清的江山，抗击的是倭寇，可是你呢，在敌人面前却是贪生怕死，没有了骨头。 你这是血口喷人！ 住口！ 一定要追查。 李默然的表演呢，抓住了人们没有丝毫的挪言和媚骨的性格特征。他不仅准确地把握住了邓世昌的外部动作特征，而且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像弹琵琶一场，把邓世昌如狂涛起伏的激愤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邓世昌请战被捕，心情郁闷，独对孤灯，默坐沉思，只有海涛声声陪伴着他。室外水兵们渐渐围拢过来，他们满腹疑虑看着窗口的孤灯，琴声渐渐的高扬强烈，急促如暴风骤雨，琴声中有愤慨，有决心，有坚不可摧的意志和无往不胜的豪情。片段呢，以古琴十面埋伏的弹奏，表现了邓世昌情绪由低沉到高昂的过程，也表现了水兵们的情绪由疑虑到沸腾的过程。室内的邓世昌与室外的水兵们由一段琵琶曲连在一起，情相融，心相通，最后呢，形成了激动人心的誓师场面。 邓大人他还是我们的邓大人。 影片以磅礴的浩然正气歌颂了甲午战争当中广大爱国官兵的英勇斗争精神，揭露了侵略者的行径，鞭挞了拒敌媚外的投降派。影片洋溢着高昂的反帝爱国热情，是中国海军的激越战歌。1919年，世界和中国都处于动荡不安的时期，但又出现了希望的曙光。俄国呢，在1917年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在1919年爆发了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探索救国之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北大教授陈独秀、李大钊正以火热的激情向中国大地播撒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 1920年的7月23号，从全国各地来的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李汉俊、李达等13名代表聚集上海的贝勒路树德里三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反映这段历史的影片《开天辟地》获得了第1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故事片的特别奖和最佳剧本奖。这是一部史诗式、全景式、纪实性的历史话剧，具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和真实感。 同志们，这是一个极为庄重的时刻。今天与会者13人，代表全国57名党员，为将代表会议顺利进行，首务之项是推举一位会议主持人。原先诸位都是推仲甫先生主持会议的，这自然最合适。但仲甫先生公务缠身，无法来沪，而我们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作为发起组，无非是起个联络的作用。目前任务已经完成，在会议上再担任主持并不合适，还是另外推选一位同志为好。 好，这是一个民主的开端呢。 是的， 是吧？ Representative， 我看呢还是上海同志主持吧。 哎，是 韩俊、贺明，你们就不必谦逊了。 我不行。哎，韩俊，要不你就上任吧。 哎，不，还是另选一位吧。 我看这样吧，就请北京来的同志主持一下，诸位觉得怎么样？ 好， 既然各位同志推举我们主持，那我就主持吧。本人才学粗浅，能力有限，望诸位多加协助。现在我们是不是推举两位担任会议记录的同志？ 云芝，记录重大的历史还得仗你手漂亮的字啊。 历史历来比文字更漂亮吗？诸位同志，共产国际对中国的革命非常关心，为帮助尽快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党，特地派来了驻中国的代表马林同志、尼克尔斯基同志。现在请马林同志致辞。 My dear comrades， on behalf of Mr. Party， 亲爱的同志们，我谨代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志所领导的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首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现在我们就请记录员毛泽东同志宣读中国共产党党纲。 中国共产党党纲全文：一，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二，我党纲领如下，凡接受我党的纲领和政策，愿意忠于党，不分性别、国籍，经过一名党员介绍，均可成为我们的同志。 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构为中央局，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本次代表大会一致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选举李达为宣传主任，选举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同志们，我们呼几句口号吧。 请代表们起立。 同志们小点声。 好的。 马克思主义万岁！ 马克思主义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世界劳工万岁！世界劳工万岁！中国万岁！ 影片的结尾，于水天迷茫中，一轮红日喷薄而出，万道霞光穿过乌云，照在辽阔的水面上。遇着红光的一艘油舫缓缓地起航，本以深情浑厚的旁白，在诗情画意之中表现出了全片的思想内涵和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深远意义。 七人组成的很小的党，但它却像春雷，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空震响，像火种在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心头点燃。大浪淘沙，星火燎原，从此轰轰烈烈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就从这一叶小舟起航。 影片《大浪淘沙》则反映了20年代大革命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经历和人生选择，表现了历史的真实，揭示了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重大主题。影片《大浪淘沙》运用电影的视听艺术手段，创造了一种优美而雄壮、激越而抒情的艺术风格，有着史诗般的气势。影片的首尾都出现了浩渺的海水、滚滚的浪涛，并且配以高亢的《大江东去，浪淘沙》的主题歌。这不仅烘托了影片的主题，还为影片呢谱出了激越的调子。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电影当中，重大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创作呢，经过了一个从不成熟到比较成熟的发展过程。白色起义呢，就是在这个过程的前期相当重要也是比较成熟的一步。影片呢，真实地再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它最大的成就呢，就在于是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青年邓小平的艺术形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代表人民利益的杰出人物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中央同意你的报告，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建红军。 不啦！心头这块石头总算落地了。 中央正式颁发右江地区的部队为中国红军第七军，委任你为红七军红八军政委，张英义同志为红七军军长，余作玉为红八军军长，另外还让我给你带了一封信。 中央对任用李明瑞是什么意见？ 我反复陈述你的看法，都没有明确的答复。在我们有些同志眼里，他不算新军阀，可他起码也是个旧军人。 那安奈同志的意见呢？ 不巧，他不在上海。 那么，他们有没有明确的反对意见？ 那倒没有。 好，我们立即召开前委会，传达中央决定，加紧起义部署。 同志们，现在就起义问题进行表决，赞成的举手。好，一致通过。下面中央代表前委书记邓斌同志有件提案，请全体代表议决一下。 同志们，这件事不仅关系到这次起义，而且还牵涉到红七军红八军的将来，我建议任命李明瑞将军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 同志们，我不想讲他在北伐时的赫赫战功， 在南宁时为我党所做的工作，也不想将他做人的品德。我只想讲一件事情，前不久蒋介石还派郑介民取代巨额支票和委任状，委任李明瑞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兼十五军军长，硬是想把他拉过去。蒋介石出于国民党的利益器重他，并非全是虚情假意，但李明瑞断然拒绝了。不要高官厚禄，不贪荣华富贵，跑到这个边缘的地方来投身革命，心甘情愿与我们同甘苦共命运，这容易吗？我看很不容易。他为了什么？革命能给他做多大的官，领多高的饷？没有，没有嘛，有的只是吃苦，前途艰险，命运莫测。说得明白点，革命是要去到脑壳干的。同志们，对待这样一员副将，这样一位清新革命的同志，我们绝不能抱偏见。革命需要他，他需要革命。 现在正式通过邓斌同志的议案，提请中央任命李明瑞为红七军、红八军的总指挥。同志们，我现在宣布，前委扩大会议一致通过，决定在12月11日，广州起义2周年纪念日，举行白色起义，建立中国红军第七军。 1929年12月11日，中国红军第七军在百色宣告成立。第二天，由雷惊天担任主席的右江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百色起义胜利成功。 影片着重刻画了青年邓小平实事求是、不避锋芒、敢于负责的性格特点。影片《青春之歌》在艺术上呢有着全面的追求，是国庆10周年的重点献礼影片，由杨沫根据自己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具有着很强的自传色彩。导演崔伟呢也对影片里所反映的生活有着真切的体验，编导的生活经历和创作个性的交相融合，使影片呢既保留了原著那种激情澎湃和细腻婉约、和谐一致的特色，又更加凝练和集中，创造了激越奔放、跌宕抒情的艺术魅力。影片呢讲述了林道静从一个受封建家庭逼迫而走投无路的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引导下，逐步在革命斗争的锻炼当中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故事。影片通过林道静的成长过程，叙述了从1931年的918事变到129运动期间，爱国学生风起云涌的救亡运动，以及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青年知识分子寻找革命道路的曲折历程，说明了青年知识分子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和整个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才能够最终找到真正的出路。 卢兄， 看革命随时都要有这样的准备，我们的理想不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榨、真正的人的社会吗？只要我们对我们的事业不失掉信心，坚持斗争下去，就一定会达到目的。革命的烈火是扑灭的，共产主义像初升的太阳，一定会普照全世界。 我会永远记住这些话。龙兄， 我相信我们会再见的。 小林，告诉你，北上红军已经到达陕北了。为了团结全民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党中央在八月一号发表了一个重要宣言，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个新的战斗号召，以后我们的责任就更重大了。小林，你回去写个自传吧。 写个自传干什么？ 根据你在监狱的表现，小林，你的理想就要实现了，组织上决定吸收你入党了。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党，终身为世界上最伟大最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林道静的道路呢，也是那个时代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所经历的曲折历程。青春之歌是崔伟的电影导演处女作，谢芳的电影表演处女作，也是他们两个人以及陈怀癌、聂京、秦薇、康泰、秦怡、于世之、赵莲等一些艺术家的代表性作品。 影片《大决战》呢，是一部全景式的战争巨片，由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部分组成，全面记述了自1948年3月毛主席率党中央东渡黄河到河北西坂坡，至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期间，国共两党两军在中国大地上的一次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决战的经过。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前边已告知你们，北平应尽可能争取和平解决，又应全力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及各大学和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即使占领北平需要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去做。要是每一个部队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能够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回土隶属人手一分，当作一项纪律严格执行。为此，你们指挥部要和每一个攻城的部队确保畅通的电话联系，战斗中每一步进展均需放在你们的指挥和监督之下。上月17日电已告你们，尤其应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各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影片的创作者呢，没有单纯的站在胜利者的角度上来回味已经取得的胜利，而是从一个更高的视点来思考战争的意义。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而国民党又为什么丢掉了政权？影片呢，以国共两个统帅部的斗智斗勇为主线，真实的再现了40年前这场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的历史面貌。同时呢，透过迷茫的战火，充分展示了一幅丰富多彩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图画。平津战役结束后不久，中共在西坂坡举行了7届三中全会，不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影片《开国大典》以他那宽阔的视野、宏伟的气势，艺术地再现了从1948年末辽沈战役结束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动人心魄的历史过程，再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毅和蒋介石、李宗仁、傅作义、张治中等众多的历史人物。 台北草山阳明山庄， 大海那边在干什么？ 毛泽东要举行开国大典了， 明天。 对，明天。 我想象不出会是什么样子。 还不是群众运动，穷人上大街游行。您不是说过得天下易治天下难吗？ 毛泽东有时比我高明，国父讲过，天下大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我们不是正处在逆境中吗？我们应检讨过去，希望还是有的。 师弟，师弟，希望。 爸爸，您应该高兴才是啊。 高兴，当然高兴，不过心情从来没有过这样沉重。我忽然记起1945年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时他跟我的谈话。 黄炎培？ 是的，黄仁植，清朝巨人，同盟会会员，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大我15岁啊。